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呀。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呀，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骑殿后，什么意思呢？换了三匹马在后边压住阵脚啊，啊，在后边断后。这个我乍一看呢，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但综合起来看呢，似乎不尽然呢。这个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哈。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的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棣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他，无形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现在是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锋了兵器，等待着天明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呀，这将是最后一夜，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杀。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 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樊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隆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隆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李景隆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邱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邱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啊也不例外，就在他对邱福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了李景隆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隆。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时，准备发动进攻时，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隆军居然以欺人之道反欺人之身，在朱棣转向他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李景隆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啊，李景隆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是四面楚歌，南军已把他团团围住，只等拿他擒攻陵上。在这种情况下呀，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就此是派上了用场了。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了，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是乱砍乱杀，结果连剑也被砍断了，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朱棣明白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这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屈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就到此结束。 眼见战局大好，这个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而这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感觉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这个朱棣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长板桥的手法嫌疑。那么朱棣这样做，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那么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那一声吆喝：“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举动被别人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他又没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北军有埋伏，随即号令南军撤退。就趁着这个机会，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际。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依然占据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了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已经是身被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到此结束吗？不，我绝不甘心，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带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素质较高，一时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是打破了僵局。大将许能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许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们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

鼎字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权势、盛大等隐身意义。我国青铜鼎的铸造水平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顶峰。《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成了国家盛衰的象征。后来藏礼于器，青铜鼎发展成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德。那么后母戊鼎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傅敬的庙号。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和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傅敬而制的。在古代中国，青铜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金属，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而后母戊鼎重达 832.84 公斤，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这件青铜大鼎的铸造在当时大约需要200-300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大规模。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应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融化的铜液浇灌到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铜制品。据专家考证，后母戊鼎就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经过推算，需要使用20余块外范才能铸出后母戊鼎的硕大身形。而且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栓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型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后母戊鼎在制造时还暗藏玄机。您可能很难想象，这个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为了节约铜料吗？研究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鼎身器壁厚约3-5厘米，而四足直径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断。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儿，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后母戊鼎上的纹饰充分显示出商代独特的粗犷原始之美。大鼎的外壁装饰着饕餮纹、牛头纹、魁纹和蝉纹，中心平素光滑，显得浑厚庄重。饕餮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抽象的艺术处理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秘怪兽，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将饕餮纹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青铜器在铸造成型之初是金黄色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颜色是因为数千年被深埋地下，青铜器已被侵蚀而生了铜锈。我们可以想象， 身形巨大、重达千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三千年前出现在中原大地上时，是何等的金碧辉煌、威震四方。那这样一座巨大的青铜鼎深埋在地下三千多年，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作为三千年前的殷商王朝帝都，殷墟地下深藏着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器、玉雕等珍贵文物。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出土打开了这座地下宝藏之门。1928年10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向殷墟派驻了中央研究院考古队，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到1937年，发掘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不仅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还发现许多重要历史遗址。当时位于五官村西北冈上的五官村村民吴培文家的祖坟也被中央考古队列入勘探范围。193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队负责人梁思勇亲自找到吴培文，要求对吴家柏树林坟区勘探，但遭到了吴家人的拒绝。最后吴培文向考古队提出要求，吴家祖坟周围两丈内不可探挖，以保吴家风水。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考古队被迫撤离。临走时，梁思勇又找到吴培文及其家人，动员他们立即平掉全部坟冢，砍掉全部柏树，以防被日寇发现盗挖。吴培文及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听从了梁思勇的建议。1937年11月，安阳沦陷，日本政府派来一些所谓的调查团、研究班到安阳殷墟进行所谓的考古活动，日军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1939年农历正月初五，吴培文与家人按习俗到坟上祭祖，看到坟地遭损严重，正月十六刚过，便对坟地进行修整。就在翻地挖土时，发现了不寻常的土色土质。3月15日晚，吴培文家里的一位长工用探铲在坟茔下方铲探，探挖到约13米深处时，碰到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抽出探铲一看，铲刃竟然卷钝并带有绿锈。当他把这个情况告知吴培文时，吴培文凭直觉感到自家坟地下面一定有东西，但是如果挖掘的话就会破坏祖家风水，可如果自己不挖，让日本人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距离五官村2公里的安阳飞机场就有日军驻扎，吴培文考虑再三，无奈之下决定看看底下到底有何东西。为了保密，吴培文又叫来本家兄弟七八个人，于3月16日太阳落山后到坟地，挖开了一个长7尺、宽2尺丈的坑，直到5更天挖到了一个硬物，发现是一件大铜器的腿，顺腿深挖，大家断定是件大炉，当时老百姓称鼎为炉，但是鼎太大无法取出，于是回埋，决定增加人手待第二天再挖。3月17日， 吴培文兄弟几人进一步做了准备，又相约了一部分知心朋友参加。村民们把头天夜里挖的坑扩大了许多，坑上面用三根圆木杠绑成了一个三角叉袖子，挂上炉炉当滑轮，大家很快挖到十多米深。这时一只大铜鼎呈现在众人面前，大炉侧身而卧，方形炉口朝东北方向，四只腿朝西南。坑上面的人开始利用滑轮往上拉，可当大炉升至六七米高时，绑在顶上的绳子突然断了，大鼎又落进了大坑。此时天快亮了，大伙只好将大炉重新掩埋好，留人严密看守，返回村子后准备天黑后再干。3月18日，清澈夜空繁星闪闪，这群庄稼汉依照前夜成功的方式，用更粗的麻绳，不到四更天，大炉顺利出坑，这件沉睡地下3000多年的宝物终于重返人间。但是短暂的惊喜过后，大家又对宝物的安全产生了忧虑。当时安阳处在日本人占领之下，怎么才能保住祖先留下来的这件大器物不让日本人知道呢？于是所有在场的人以命担保，发下毒誓，绝不向外人泄密。他们从村里牵来3匹骡子，套上一辆大车，奋力将大炉装上车，拉进了晨曦朦胧的武关村。吴家兄弟将车停在自家门口，将大炉侧身放入先前挖好的大坑中，又用杂草、垃圾、旧土掩埋垒成粪堆状，伪装了起来。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大鼎被藏了起来，然而吴培文还是担心，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传到日本人耳朵里怎么办？果然没过几天，驻扎在附近飞机场的日军警备队司令黑田从汉奸那里听到了消息。一天黑夜，黑田乘坐轿车由汉奸带路来到武关村。他一人翻墙到吴家大院看宝，吴培文扒开了埋藏大鼎的粪堆的一角，黑田一手捂着鼻子，一手去擦大炉上的泥土，想尽量凑近仔细观察。随后黑田围着粪堆一连转了几圈，又反复去摸大炉。可当他扫视了一下吴培文兄弟们紧攥的拳头和怒视的目光后，匆忙转身爬过墙头，坐车一溜烟儿跑了。这一来，吴培文几个人感到不是好兆头。果然事隔两天，村里有人急匆匆跑进吴培文家，告知日本鬼子进村来了。吴培文预料可能是来抢宝，他当即锁上院门，迅速绕道跑出村外，躲在暗处观察村里的情况。袭击村子的有100多人，但不完全是日本兵，还有宪兵队、皇协军、土匪武装等。他们踹开吴培文的家门，在各个屋里翻箱倒柜搜了个遍，可就是没有注意藏大炉的粪堆，空手而撤。人和大炉随时都有危险，吴家即将大祸临头。事不宜迟，年龄大的几位兄长替吴培文拿了个主意，干脆找家古董商把大炉卖掉。但考虑安阳在日本占领下，谁有此胆敢要？因此他们商议，要卖就得卖得快一点儿，远一点儿， 说啥也不能让日本鬼子弄走。想来想去，吴培文感到眼下没别的好办法，只能如此了。经过城里的古玩商介绍，他们和全国当时很有名气的北京大古董商萧银青取得了联系。萧银青亲自带着保镖和随从秘密乘车来到吴培文家。大伙儿搬出大炉，萧银青拿出专用放大镜，从炉耳、炉身、炉口内外到四个腿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看着，对着大炉连连点头。最后，萧银青表示愿意出价20万大洋购买这个大鼎，但要求将大鼎分割几块以便于运送。这个条件让村民们犹豫了一下，但是一方面20万大洋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另一方面如果留在家里，大鼎的安危时刻受到日军的威胁。最终大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肢解大鼎。分割大鼎从锯腿开始，接连用了7-8根锯条，根本不起作用。又有人拿出10斤重的大铁锤，挑选力气大的，抡圆了大锤直往大炉耳上砸。巨大的响声在夜空里传出了几里地外，吴培文急忙制止住，这么砸不就把日本鬼子招来了吗？于是又给大鼎蒙上2层被子，换了5-6个人才砸掉了一只炉耳，但大鼎依然没有一点破损的样子。原来炉耳是由虎头图案铸成的蝎子，严密无缝地蝎在炉体上，经这么一砸就震掉了，仅炉耳就有70-80斤重。看到这种情况，村民们犹豫了，我们不是在糟蹋神炉造孽吗？大伙决定不能再砸大炉，决定把大炉保护起来。吴培文等人迅速牵出西屋马棚3匹骡子，扒掉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埋进去伪装好，又在上面垒好砖台，把料槽放上，牵进牲口。但是吴培文此时并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7-8天后的一个中午，一支约200人的日本军开进了武关村子，村口架起了机枪，20米设一个岗，村里到处是端着刺刀的鬼子兵。大兵压境，吴培文却显得异常的冷静。他迅速检查了一遍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干水，将家传防身的手枪填满了子弹，紧掖在腰上，向前门外冲去。他一出前门，就被对面井台上的鬼子兵喊住了。吴培文急中生智，急忙捡了一块小砖头，在地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家有病人，请医生。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看了半天，似乎明白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大吼着给吴培文放了行。吴培文一阵狂奔到了村外，跑进了环河边上的一个土坑里，仰天躺下，喘着粗气。他庆幸自己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逃了出来，可又担心大鼎的安全。就在这时，突然从西北刮来一阵狂风，风势越来越大，到处尘土飞扬，不少树木被连根刮断。吴培文听见村里传来哨声，原来由于天气恶劣，日本鬼子被迫收兵走人。待天色暗下来，他回到家里，直奔西屋马棚，看到没什么异常，这才放了心。随后吴培文的自家兄弟告诉他，日本人搞错了情报，他们将西屋马棚误听为邻居西院马棚，将西院邻居折腾了一阵。当晚大家又从马棚地下挖出大炉，转移到专门给牲口放草料杂物的东屋，挖了更深的坑， 放进大炉后塞上麦秸，用土填埋夯实，再填上浮土隐蔽，然后将草料杂物堆满一屋。敌人没有搜到东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为了对付日本人的搜查，吴培文花了20块大洋从古玩商那里买了一只叫眼的铜制品，塞满杂物和草藏到自家的炕洞里。果不出所料，没过多长时间，又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第三次开进了武官村，直扑吴家后院，砸开吴培文的堂屋搜查，扒开了吴培文的睡炕，终于搜到了那只眼。日军以为这就是盛传中吴家挖出的宝贝，带着这件赝品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但是狡猾的日军临走时摘走了吴培文挂在墙上的十几幅相片。吴培文清楚地知道，如果日军发现上了当，还会再次前来寻宝。他考虑再三，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为了摆脱日军的纠缠和保证大炉的安全，在对护顶保密做了安排之后，道别亲人，踏上了避难之途。这一走就是8年。吴培文走了之后，自知上当的日军又来搜了几次，但村民们始终守口如瓶。一无所获的日军在确信吴培文已经离开武官村后，以为宝物也被他带走了，从此就再没来搜。司母雾顶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平安地度过了6年的时间，直到抗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重见天日。此后大鼎被运到南京，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接收。新中国成立以后，后母戊鼎入藏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如今历经磨难的后母戊鼎矗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它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它更像是一位民族精神的守望者，静静地与凝视它的后人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石下方孤身掩着三月天，群风摇着酒旗茶唤着人烟，花糕映着南方久违的香甜，伴着海东方之月， 隔街戏台上春微微乘风月，船把你情我愿到时过境迁，谁人听得曲调婉转的缠绵，感叹韶光之序列。 驻足梦中往前当年，柳叶弯弯拂水花儿转， 水叶花儿阵阵着小船儿摇， 小船儿摇摇过石桥南，石桥南搭着三木款款， 柳带卷轻烟柳叶弯， 柳叶弯配着金雀钗，金雀钗不说花落入我怀， 情牵，谁人听